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唐三虽然在这半年之内炼制了不少毒药，也有很多令独孤博惊叹不已的巧妙药物，但还从未出现过像今天这样连他都会产生恐惧的情况。当下独孤博不敢打扰他，索性在唐三身边坐了下来，静静地等待着。唐三的神色前所未有的凝重，始终注视着铜鼎以及铜鼎上冒起的紫烟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铜鼎上的紫烟变得越来越稀薄，同时颜色也在发生转变，由紫变白，再由白变黑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唐三先后三次用蓝银草拉开铜鼎，加入一些药物进去，哪怕是他那已经水火不侵的蓝银草，每次也会有一根变得枯萎。这样一来，令独孤博的好奇就更增强了几分。喝了自己的补药之后，悄悄地运转毒功，试探那烟雾中的气息。但是不论他怎样试探，依旧无法探寻出那烟雾究竟是由什么药物炼制而成。独孤博只是隐约感觉到，那应该是一种混合多种毒素相辅相成的剧毒，炼制过程极为漫长。当第二天清晨天光大亮，独孤博已经感到有些不耐的时候，那铜鼎上的黑色烟雾这才渐渐沉寂，缓缓回到了铜鼎之中。 成功了！ 小怪物，你这个究竟是什么东西啊？ 这可是宝贝，要人命的宝贝。我可以保证，哪怕是你被他击中，也活不过三次呼吸。当然，他对你是没威胁的，你皮糙肉厚，他没法进入你体内。待会儿，让你看看我的杰作。 十余根蓝银草同时飙出，拉扯着铜鼎回到岸上。他也不急，等待着铜鼎慢慢冷却。唐三都已经这样说了，独孤博也只能等待。足足过了半个时辰，当铜鼎完全冷却下来之后，唐三才走上前，小心翼翼地揭开了鼎盖。独孤博运转毒功护住自己，探头向那铜鼎看去。铜鼎内放置着一个很小的金属模具，周围尽是干涸的痕迹，应该是药物烤干之后的残余。而在那模具之中，静静地躺着三根长仅一寸、通体漆黑无光的小针。 你弄了半天，就是这个东西啊？哼，这玩意儿有什么用？ 唐三运转玄玉手，小心翼翼地将模具拿了出来，再从24桥明月夜内取出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小玉盒，将模具内的三根针倒入了其中的三个凹槽内。 能够杀死封号斗罗的剧毒，你说有没有用？ 这东西能杀死封号斗罗？哼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就这个小玩意儿，根本就破不了封号斗罗的防御，再毒又有什么用？ 你知道什么叫暗器吗？暗器就是暗中使用的武器，正面对抗破不了防，不代表任何时候都不能做到。更何况要使用这三根针，还要等我的魂力突破40级以后才有可能发出。他们是要用特殊的方法的，他们有个名字叫做阎王铁。 阎王铁什么意思啊？ 阎王二字的含义就是死神，乃是上古神语。你说死神给你下了请帖，那是要做什么呢？自然是让你回归死神的怀抱。阎王叫你三更死，谁敢留你到五更啊？ 呸！你才回归死神的怀抱。 独孤博没好气地在唐三头上敲了一下，从他的神色，唐三就能看出他并不相信自己手中的阎王铁能有多大威力。其实连唐三也没想到自己竟然能将阎王铁炼制出来。作为玄天宝录暗器百解中排名第三位的超级暗器，在前一世凡是武林中人提起追魂夺命阎王铁的名字，就会产生战力。 为了炼制阎王铁，唐三使用了冰火两仪眼旁7749种珍贵的药草，令这阎王铁的毒性变得无物可解。这黑色小针根本就不是金属，而是完全用毒物淬炼而成的，一旦进入人体，立刻就会转化为剧毒，瞬间发作。别说根本没有解药，就算是有，连吃下解药的机会都没有。阎王的请帖有那么好戒吗？只不过这阎王帖发射的手法是需要消耗极大的内力的，唐三计算过，以玄天功发动阎王帖至少要等到自己40级以后，而且全部内力加起来也只有1级之力，但这已经足够了。唐三虽然没有试验过，但他却可以肯定，实力过强的对手固然杀不了，但只要自己发出的阎王帖能够刺入对方肌肤，那么对手就等着被追魂夺命吧。唐三小心翼翼地将玉盒放回了24桥明月夜中。 这也就是在冰火两仪眼旁，否则我上哪里去找到这么多珍贵的药草？可惜排名前两位的暗器并不是只有药物就能够提炼的。 收拾心神，唐三看向独孤博。经过这半年的调理，独孤博的外表已经有了不小的变化，原本惨绿色的头发已经变成了正常的花白，除了眼睛之外，他那一身的绿色基本上已经消退了。半年的服药令独孤博已经没有了毒素反噬带来的痛苦，但毕竟他毒素入体多年，想要全部肃清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对于现在的情况，独孤博已经十分满意，他知道也可以肯定，用同样的方法，自己孙女身上的毒也毫无问题的可以解除。 小怪物，还我吧。 嗯？还你？还你什么？ 怎么，难道你还想带着我的丹珠一辈子不成啊？我可舍不得。 你不怕我在你药里下毒了？ 哼，老夫现在毒功内敛，受于魂骨之内，只是下毒恐怕还没有任何一种毒能够将我毒死。就算你刚才那小针真的能够对付封号斗罗，对我也没什么用。哎，赶快把丹珠还我，你得到的好处还不够多吗？嘿，你看这才半年魂力就已经有37级了，我还怕你啊把我丹珠内的丹气吸收了呢。 拿走吧，说实话我还真的有些舍不得。 唐三微笑地看着独孤博，张开双臂。独孤博走到唐三面前，抬手向着唐三小腹虚按，一股灼热的气息顿时刺激着唐三丹田一阵收缩，紧接着随着独孤博手掌的上瘾，热流顺喉而上，唐三嘴一张，带着绿光的丹珠就已经飘然飞出，落入了独孤博手掌之中。虽然好像少了点什么似的，但唐三还是全身一阵放松，威胁了自己生命半年之久的麻烦终于解决了。 喂，小怪物，我的毒也治得差不多了，最近我明显感觉到你那些药物所能引起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小，我体内毒素堆积的过多，这我知道，想要全部注入魂骨内是不可能的，更何况我的身体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适应了剧毒，如果真的一点儿都没了，或许反而有害啊。我看呐，就治到这里吧，回头我把你那些老师还有我孙女都带过来，你把燕燕治好，你就可以走了。 你让我走？ 哎，你还这么年轻，我总不能把你留在这里一辈子吧。哎，可惜啊，你要是再大几岁就好了，我把我那漂亮的孙女嫁给你，这样你就要叫老子一声爷爷。嘿嘿嘿嘿嘿。 算了吧，您那孙女 充分继承了你的优良传统，更何况他已经有了爱人，蓝电霸王龙家族的嫡传继承人可要比我优秀多了。 小子，你是在刺激我是不是？蓝电霸王龙家族虽然强势，但和你的背景比起来也并不高出什么。更何况玉天恒那小子不错，可比你还是差了不少的。 我的背景？我有什么背景？我只是一个铁匠的儿子。 小子，说说你的往事给我听听。 独孤博拉着唐三在冰火两仪眼旁坐了下来，唐三点了点头。除了穿越来到这个世界这个最大的秘密之外，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并没有什么好隐瞒的。当下他从自己幼年的出身说起，说到自己先天满魂力双生武魂，再说到后来拜大师为师，以及如何进入史莱克学院和后来发生的一切，他都详细地说了一遍。仔细听着唐三的描述，独孤博心中大惊。他虽然依旧肯定唐三是那个人的儿子，但却怎么也没想到他的童年居然是这么走过来的。 那你的毒是哪里学来的？就是捡了本书就有现在的造诣？切，老夫才不信。 不信算了，这是秘密，不告诉你。 哼，不告诉拉倒。啊，这个给你。 一边说着，独孤博不知从什么地方摸出了一个蓝色的格囊，扔给了唐三。格囊只有成人两只巴掌大小，是悬挂在腰带上那种，虽然比香囊大了很多，但也只是能伸进一只手而已。不用问，唐三也知道这是一件魂导器。 干什么啊？为了我呀、啊？我已经有老师送的24桥明月夜了，这个你留着吧，或者给你孙女。 不，这个和你那个不一样，我孙女儿又不喜欢玩这些药物，给她也是浪费。这个叫如意百宝囊，你那个魂导器虽然不错，但和她相比还是差了些的。因为啊，你那个装的是死物，我这个装的却是活物。 听独孤博这么一说，唐三顿时明白过来，嘴唇微动，吹出了一声细细的口哨，一丝碧光嗖的一声从唐三怀中钻了出来，落在他掌心之中，正是那条只有五寸长短、通体碧绿的九节翡翠。半年时间过去，九节翡翠身体出现了不小的变化，整体大小没变，但他那双小眼睛却变得更加晶莹，整个身体也近乎透明，碧绿的就像是玉石雕琢一般，体内隐约有红白两色气流流转。如果它只是不动，看上去不像活物，反而像是一件完美的工艺品。 也就是说，这小东西也能放在里面而不会窒息？ 唐三一脸的惊喜。能够存放活物的魂导器和他的24桥明月夜有着很大的区别，那就不只是手中的九节翡翠能够放在里面，甚至连药草也可以在其中保持新鲜，这样他就不需要将所有药草都炼制成丹药放在身上。要知道，有许多药草是可以直接服用的，越新鲜效果就越好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